呢一個組織嘅代表咧，後生啲喎，新力量喎。 係佢哋個表演單位嘅名字咧，就叫做 PP Boy、PP Girls。 係啦，佢哋係人民力量，即係普羅政治學院嘅代表啦。不如請佢哋上台好嘛？ 你哋知唔知 PP 點解先？PP 就是 People Power 咁解，係啦，咁啊，佢哋話今日要嚟串串啊，輕輕啊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啊，睇下你哋點樣表演啦。 有請我哋新力軍啊，人民力量嘅新世代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P Girls 嘅 Mika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P Boy 嘅飛龍。 大家好，我係阿 K。 咦 ，Mika， 想問聲咧，咩叫 PP 啊？唔通係 Plus？ 阿 K， 你唔好玩啦！我哋企喺个台度，你冇理系 plastic 胶啊！我哋 PP 当然系 people power 啦，系咪啊？ 咦，咁其实即系咩嚟嘅咧？ 我哋 PP 组合其实好简单，只不过系一班年轻人用我自己，我哋有能有少量嘅能力去做唱歌、跳舞同埋嗌咪。希望香港的市民不单止在场的，還有我们還有其余我们700万的香港市民都可以明白到我们的政治理念，不要只是听香港的报纸杂志，只是懂得批评80、90后，希望他们是可以记得，还有一班我们不是只是懂得乱冲直撞的90后，我们是喜欢快乐抗争的。 唱歌跳舞，刚才你这样讲，我都懂啦，唱歌跳舞就是世界真是惨惨惨！ 哎呀 ，K 啊，你真系唔好玩啦，真系唔好玩啦，丑死鬼啦！我哋点会唱啲咁 sad 又咁 out 嘅歌啊？我哋当然系唱《兄姐七有七个小矮人》，《兄姐七有七个同埋条棍》，想最初去通街瞓，人人话佢瞓街确认棍，《兄姐七有玩嘢》。 身份 比佢 有都心惊奋， 唉！ 飞鸿哥做咩事？ 我被人呃咗啊！ 边个呃？边个咁大胆呃你飞鸿哥啊？ 咪啲八甲咯，呃咗我20年，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？ 哎呀，真系阴公啊！不过唔使咁灰，我哋希望在今年啊嘛。 系噃，今年系区议会选举年，可以要班八甲。跳晒跳晒， 咪就系咯！正所谓民主满希望，前路有你创。 系真系谂谂下，越谂越嬲。等我唱首歌，宣泄下对呢班白鸽嘅不满先。 如果可以恨你，全力痛恨你，宁愿上亦要躲避。无非想放下你，还是挂念你，谁又会及我相比？前事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么伸尽手臂，我们亦有一些距离。 我情愿我狠心憎你，我还在记忆中找你。 你们班人讲粗口就没计谈的了，你们这班父权主义公然侮辱女性，我们要和平理性，非暴力非粗口，还有非人身攻击。 喂，我们没讲粗口，所以就靠你们有政改没普选。 是咩？爭取普選爭取到咁樣啊？不如咁啊，我哋跳海一份。 好啊，要裝埋裝。 好啊，我天生一副硬骨頭，怕你啲咩啊？跳啊！ 嚟啊！ 好啊！ 嚟啊！ 就嚟啊！你兩個慢慢啦，我喺度玩一下泥沙先啊！ 咦，行兩步就縮沙，啲人骨質疏鬆啊！ 你有冇搞錯？啲人咪就係咁咯，跳海做疏根本係浪費資源。 即是咁，我哋有兩個原則嘅。原則一咧就係要好奮身咁支持民主，但係原則二咧就係我哋要為咗我哋嘅政黨嘅利益， 千秋萬載，永世長存，仲要我哋人身安全。咁當然原則一同原則二我衝突嗰陣時咧，就會以俾我哋有利嘅原則二咧行先嘅。 咦？所以你做乖孫啊？ 哎呀，講乜嘢啊？所以佢哋咪就係成日都喺之前話我好想 delay 咯啊！ 喂喂，主席主席，我要投訴啊！佢一排阻住我，睇唔到前面啊！ 喂喂喂，等先。他們又不是官，他們是觀眾而已，你這麼緊張做什 麼？哎呀，飛龍哥，不要緊啦，不要緊啦，所謂我們現場的觀眾是人民，所謂人民最大，讓他望咯，望飽他， 望下先。咦，哇，真的有很多觀眾喎、啊、嗨，各位大家好，你好你好， 飛龍哥痴了線。 哎，是啦是啦，嗱，從前呢就有民記良罪無恥，依家佢喺八甲島更無恥啊！ 唉，真係，所以咧，真係唔好再理呢一種咁嘅禽流感嘅傳染嘅東西啦。咁好啦，飛龍哥，我哋再次向大家介紹多次自己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PP Girl 嘅 Mika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P Boy 嘅飛龍。 组合咧，唔单止系得我哋三个，希望大在场嘅各位能够去加入我哋，希望可以同我哋一齐进行呢个快乐抗争。 喂 ，Mika， 但系 PP 组合点入噶？系咪咩人都加入得噶？ 嗱，点入得啦，唔好聊啦，我哋好快噶啦，我哋好少我上呢啲台噶，俾多少少时间啦。其实咧，点样加入？好簡單，大家都是年輕啊，可以上 Facebook 人民力量的 Facebook group， 只要留一句言話，你哋想去、加入我哋嘅 PP 組合，咁咧我哋好快會有專人去聯絡你哋噶啦。至於係啲咩人呢？其實我覺得，如果你係有意開開心心同我哋一齊去、支持人民力量嘅話咧，唔好再圈啦，夠啦，我哋得噶啦。支持我哋人民力量开开心心咁一齐玩，一齐去追击白鸽党嘅话咧，同埋最紧要，你觉得你系 boy or girl 嘅，咁你就过嚟啦！ 岂有此理啊！真系理晒大谱嘅，够晒钟啊，霸晒啲时间，你都唔知系为反而反嘅，都唔知系嗌啲咩嘢。 嗱，等我话俾你啲白鸽知啊，你哋啲白鸽。在6月23日支持这个政改方案，令这个功能组别只增不减，令这个功能组别千秋万世，你白鸽党真是毫不介啊， 岂有此理，真是岂有此理啊、 哎、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，可能有些禽鳥可能受到阿爺的呵护照住晒，可能气焰是特别高的，那不紧要啦，好了好了、我们 PV 组合呢真的很開心，是第一次在這個這麼多人這麼公開的台上表演，很緊張，所以多謝大家，我們 PP Boy PP Girls 很多謝大家，我們第一次在這個舞台上表演，一路我們在每一個街站，在不同的街站都會有繼續不同的表演，希望大家在行動上和在目光上都可以支持我們，多謝大家。 我们是不是要记得2011飘在飘上？咦，飞龙啊 ，Mika， 你两个呢就手有咁靓嘅红色丝带嘅，其实系咩嚟噶？ 哎呀，我都挂住自己表演，我都唔记得咗讲添。